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成债有落。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解围。咁啊，今日我哋有袁海文，深水埗区区议员啊。咁啊，海文啊，我哋破例啊，嗱，个节目一路都系一路都系讲快，不过难见系你啫。即系又可以 唔系，但系我跟美容经验咧，嗰啲个案其实有好多系用咗你啊、婷啊嗰啲，即系参考咗好多处理。 因为一睇我样就知我冇美容噶啦。 Okay. 但是个手法啦，即系点处理，同呢啲即系倾，其实都 系嘛。你又讲下，睇下啲听众会多啲了解啦。 我先讲整体个美容行业嗰个情况啦、其实整体而家香港美容行业嗰个金额、我估未必有围标咁多，但系一年讲紧都20亿以上嘅，即系100亿以上嘅生意嘅，即系好夸嘅。咁就系到就系讲到期啊，即系好多人用唔晒，都已经系好多个亿噶啦，即系20亿、30亿以上噶啦。即系我之前做嗰啲即系调查分析个财务目标，但系更加大嘅问题系咧，系整体嗰个美容行业咧，因为即系先天上冇任何嘅即系规管，咁令到咧加埋佢系预缴式啦，因为通常买得美容咧都系套票啊嘛，十次。已經是很小的一個套票，有都是叫你買100次， 100次 即是甚至是、即是終身這樣，即是講到位、變成那種預繳式是一次給幾年，甚至有些說即是終身 imply 不知幾多年、變成那個金額呢是很大的、也都整個業界呢就基本上是很多，整體上都是很想賺快錢、一想賺快錢又沒有規管呢，就想到很多很有創意甚至是很邪恶的即是方法。 踢爆他们回来 出来啦。最经典一个例子啦，就是是整体很多大数法则，大家都听很多即是电话那些即是 call call 啦。这个是一个即是大数法则的销售。总之一 target 到一些即是贪便宜的人上去呢，就基本上得你就第一次试造价先可以很便宜的。便宜到100元不用都可以即是一次给你即是体验。但你一入到去呢，他总之是用尽所有方法呢、两个人一起夹你好，或者是借啲意呢就是拿咗你张即信用卡。嗰啲都唔系对即系冇乜好多嘅戒备心，或者唔系好识嗰个即系信用卡嗰个知识啊，或者即系呢啲法律嘅基本知识都冇。咁就好多时候呢就可能就因为咁样呢而中咗招。小則呢就系、可能系几千蚊啦。多則系可以10几万。最多的 case 是50万，即一日内被人碌了几张卡，一日碌了50万都有。 即是他当时碌50万的，我真的很有兴趣知道。他是自己同意啊定不同意啊？ 那个 case 呢我就觉得呢他是同意的。 Okay. 但是我又必须说呢，其实他的精神呢是有点失常。他是、 即他不是清晰的。 是啦，即精神科医生是有性格都 是不清晰的。 Okay. 他50万碌了来做 什么服务？他怎样发现呢？他发现了一大堆，即是一大堆投票。总之他一定是讲到是有、什么都啱你的了。 Okay. 即可能这个做脱毛又怀疑你要做个保湿。保湿得来呢又要做埋个即是修身。一条龙总之 是一定。保湿又要整返。 有最多只有更多。咁但是我刚才说过大数法则呢，当你见到你、因为他见得多人嘛。越见到你好恰嘅，越见到你系好齐，甚至有精神问题嗰啲咧，就专登系针对嗰啲就劏得好多。咁所以你见我收嗰啲最劲嘅金额咧，都系喺佢个情绪上或者佢根本个能力上咧，系有啲问题就必就劏好多。咁啊，张卡咧基本上都唔系你讲话买几多钱嘅，佢就基本上系去试你嗰、那个即系 limit， 系啦，试到几多， 即系最大喺度试落去。哇， 有好多系咁，有单一拉中咗咧，就系、是、嗰个就太郎啊，就因为佢系大量嘅 reject 咧 ，call 翻嗰个出嚟，再加埋其他咧，就 proof 到，即系证明到佢系咧威吓式销售。咁嗰单我俾海关就成功就告咗入，但系到最后其实都系判社会服务令嘅啫， 系嘛？ 系，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唔 即系原来我哋发现，即系今日同你倾，其实我冇乜深究。时间深究到你嗰啲美容，因为我冇乜呢啲个案，即系原来除咗围标之外咧，美容去揾人靠美容呢个招牌揾人笨咧，都系一个偏门之余， 又捉到之後咧，嗰、那個懲罰唔係好高。 唔高㗎。 我今日先同啲 Hong Kong U 嘅學生討論啲圍標問題，去做功課講呢個問題。可能遲啲到你未用咩嘢做。佢哋問我點解嗰個啲圍標嘅人咁樣做法，我同佢講好簡單啫嘛，一單工程，即係賄款或者一啲不良嘅不法嘅收入，可能去到幾千萬，就算拉到你，可能判幾年，係咪拉到？仲要有證有據拉到你，搞好耐先判你幾年。你試下去賣幾千萬白粉啦嗱，可能已經要判終身啦。 嗯 系嘛？即系个风险低，何况头先你讲到，喂，呃人哋几多钱啊？嗰个判死好唔好？ 嗰单就十万， 冇十间 十 万，十万蚊系嘛？佢间屋咗十万，都系判社会服务令啫。 同埋我想讲，我处理咗几百只 case， 系 得一只， 系 得一只， 告得入， 系告得入， 即系哇！ 因为点解咧？好简单，其实个举证，即系我唔系话执法部门咩？我觉得佢哋整体几努力嘅，即系希望我教授经验。 同意， 但系咧，嗰个举证系劲难啊！而美容院係佢好古惑，所有嘢啲咩錄影錄音咧， 點會俾你啊？ 係一定唔會俾你，同埋有利嗰啲先擺出嚟。 係啦。 咁同埋你喺嗰、那個即係做緊療程咧，你除曬衫噶嘛，即係除曬衫，就算唔除衫，你都冇乜幾多證。你啲手機啊，所有一定唔會喺度，所以你根本上係舉證唔到。唯一就係靠你第一身嗰、那個證供咯。咁嗰次咁啱就係有另外一啲佐證，喂，咁點解會望到你成堆 reject？ 咁另外一種係即係去即係證明，再加埋咧，好得意嗰單 case 咧，就係啱啱嗰個顧問同埋美容師自己個口供咧都撞地，係、 哦、 啦，加埋嗰間公司又唔係好攬佢哋，咁啊死就死嗰兩個。 Okay, 公司其實都冇乜唔傷嘅，即係冇乜。 哇！咁好大鑊喎、啊，你呢、這個？ 所以點解仲係有好多問題？好多誇張，好多古靈精怪嘅手法。但係個脈絡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兩個夾起一個，係基本上令到你個人咧就好易係佢一有啲位就唔小心中咗陷阱咧，就損失錢啦。即係個套路其實都係咁。 通常都係埋嚟講啲説話，講到啊喂，你要做啲療程啊，喂，你做咗好啲啊。 第一次就即係引你即係有少少貪心，或者係即係想貪平，或者試下啦咁樣上去。咁之後上到去咧，都係啦，女士嗰啲咧就係、是、基本上都係攻擊你嘅缺陷，係、啦，例如話你肥啊， 咩 下垂啊，邊啲位唔靚啊，皮膚咧就咁樣去做。咁有啲打擊得幾多，有啲哇，我咪真係咁差啊，就捉住呢個心理咧，就係、是、咁樣去做呢種都唔少。 喂，都幾陰功， 好犀利啊！ 俾人奚落完，仲俾人呃钱，哇！即系嗰啲友仔真系好无良、啊， 好无良。但系我想讲呢种手法系，我谂业界唔少系嗰啲即系美容师，特别系嗰啲顾问更加离谱啊！嗰啲顾问因为做 sales 嘛，就系去负责即系操刀手，就系去劏。美容师嗰啲真系做即系手技咁唔会太多，主要都系配合嘅啫。但系我想讲咧。你唔好覺，即係千祈唔好覺得全行都係咁。我起碼我收到投訴個案經驗咧，係集中喺某一啲連鎖嘅鋪啊，甚至越買得廣告多嗰啲咧，嗰啲風險咧係越大嘅。反而啲小店咧，係啦，反而小店即係啲 one man man 佢自己自顧咧，其實佢唔敢嘅，因為佢咧都係好驚俾人告，佢對佢嚟講好風險。所以我覺得個生態情況係好唔健康啊！啲越古惑嘅。越咩嘅就揾越多錢，因為你係 我哋唔開名啊。不過嗱，我 clarify 先啊，海文可能講得比較快一句説話啫，即係你收嘅個案裏面係有一啲係大事做宣傳嘅， 好多 係嘛？有包唔包括啲喺電視賣廣告？ 港鐵賣廣告啊！ 港鐵賣廣告，電視廣告啲有冇啊？ 電視我少睇電視，唔好意思。但係港鐵廣告一定有， 即係有啲好即係賣好貴廣告嗰啲。 港鐵廣告一定有， 即係佢哋都會去做呢啲，即係有啲不良手法啊！即係我哋唔能夠開到名啦，我唔好意思啊，呢個因為可能牽涉法律問題，因為頭先你話真係告唔入係嘛？咁但係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啊，即係接到呢個電話，即係通常都係透過電話啦去接觸啦。咁你 電話係一個模式，但係都係嗰、那個佢哋方式都係大數法則鬧你哋上去咁樣，見到差唔多成熟啦就劏。有另外一種鬧法嘅，最新一個好有創意嘅方法，而家亦都不斷打擊。 要講咩？ 佢哋就係咧用啲中介男仔、中介女仔，一開始佢完全或者唔係啊，由頭到尾都係完全冇話俾你知咧，佢係同美容院有任何嘅利益關係。佢只係 present 自己係客。或者係做開咁樣，即係好啦咁樣。 咁埋嚟同即係埋嚟 埋嚟咧點咧？就喺一啲社交 apps、Facebook 啊，或者 WeChat 附近的人啊，甚至有啲係喺啲 speed dating 嘅 apps 啊。 就係、是、係去即係調呢啲人。咁好多，我之前早期咧就好多單身嘅女仔中招，廿零歲都會中，三十幾歲更加多，四十歲都有。咁就點樣咧？識咧就好似扮到佢同佢咧就係好關心你， 即係同 你 朋友， 甚至係有機會發展，講啲好曖昧嘅説話，係啦，甚至係喺個言語上咧。是很誇張的，令到你真的 會心動的、就是我是真的我專登跟你這個即約會，因為會約他出來，是就是想帶你上榮譽，但是說是我專登為了一件事就怎樣改了很多東西，做今晚真的做到好東西、這樣去做。那也都有些，其實呢有些女仔是知道自己可能譬如其貌不揚、或者是不同的缺陷啦，就覺得、你係啦，即係你唔會想同我一即係一齊啊，或者係即係都有啲戒心。咁但係又會講到咧，即係做朋友就最緊要即係真心同埋即係誠意啊。 哇！呢啲真係殺手嚟喎，呢啲。 即係我覺得一個正常男仔抽空嚟，即係我咁講可能好似好笑啦。但係即係嚟講，你嗰個受落咧，其實真係會幾受眾。咁咧就結咗係咁咧，有好多就係帶咗上去做咗嗰個即係美容啦。佢第一次就會話：，我可能好多藉口帶咗你上去嘅、有啲已經係擺到明，可能知道上去個美容院，就話想有一次難忘嘅體驗。有啲就可能出到嚟咧，就即刻即係上去。咁、那個速度個效率係好高嘅，即係呢啲中介。 呢種同美容我覺得更加有效喎、啊，呢種好犀利。 同埋係啊，所以先劏得勁啊，有個去到成五十幾六十萬， 咁犀利， 好多個 transaction 啦。系、啊，即系好有，因为你系去到感情啊嘛， 系啊， 佢基本上系去信呢个人啊嘛，咁再加埋咧啲美容院根本系即系夹埋嘅，例如嗰啲职员就话：，你哋系咪男女朋友啊？ 系即系等佢、等佢得个心思思 呢个男仔第一次带女仔上嚟咋？ 哇，咁添啊！ 我逐个 case 嗱，睇下我啲 case 咧，呢间公司有80个 case， 我基本上都系逐个即系见咁滞噶啦。 系。 哇！呢句第一個女仔，即係第一個女仔帶上嚟咧，哇！個個都咁樣同佢講， 即係個個都咁樣講，係 啊！你即係你根本講大話，即係係 喂，大佬喂，即係 但係好瘦嘅，係好瘦，好多 implication 話有會機會發展啊成咧，咁所以有好多咁樣就賴嘢咯。 喂，我覺得真係好離譜喎！即係佢頭先我都淨係講話佢係落你啫，係咪？喂，呃埋感情喎， 係啊係啊！ 即係呢樣嘢即係我覺得話 有一個爭啲心都呃埋，不過就最後冇即係冇事，我知道。即但係係好誇張，同埋一個中介男，我哋即係 trace 翻啦，即係有啲係。哇！即系又系即系劏嘅，即系劏十个八个，个都苦住，都系同一个即系中介。 即系啲花言巧语。 咁而家仲有见到有啲即系新超啦，嚟紧都我谂主力加强诶，但系呢集几时出啦？ 呢集啊，今晚出。 今晚出哦，好。系啦，咁啊又反而系有啲唔少系男苦主都中招啊，就调翻转。就係、是、例如同你講，你中意食，即都係咁樣嘅方式識咗啦 ，at 咗啦，咪即係傾偈啦。咁就會問，你中意食啲咩㗎？呢排我學緊即係整嘢食啊，咁樣樣。咁你答完之後就話，我努力學下整俾你食啊，咁樣樣。咁跟住又會讚下你，係啊，即係好有正義感啊咩啊。咁跟住就會，但係咧總會喺嗰、那個即係對話會鋪排到咧，就係、是、要去做美容。 Okay. 例如如果问，你平时怎样打理你的皮肤啊？咁有啲男仔话唔打理，喂，咁其实唔得噶，即系呢一个都系要即系做少少咁样先可以即系靓仔啲啊，或者点样咁跟住就一个转头就话，我做开边间咁就好好，咁啊带上去。有啲系咁，有啲系就话咧。即係講到自己咧，係同開一個好姐妹，係去即係做美容，係係啦。咁但係咧就係俾因為個姐妹最近啊，就係拍咗拖，咁啊飛甩咗我。咁不如你同我一齊去啊咁樣。 哇！ 咁上到去咧，個職員咧就係有翻轉頭啦。但係嗰個手段咧就唔係用威嚇式嗰種方式，唔係咯，就調翻轉。即係無論你個樣點樣樣咧，我都聽到呢個對白。其實你都幾靚仔啊，幾英俊啦、啊，幾型啦、啊。不過係有啲暗瘡或者個皮膚就乾啲咯。咁啊，即係如此類推咁樣就整。咁啲男仔一有啲佢唔係俾上去，但係咧個戒心其實一路都幾高嘅，我望到。第一有啲位可能佢個知識上唔夠實，或者係有啲對信用卡簡單啲錯誤認知，佢可能唔係好即刻即時拒絕，佢以為可以咧就一走之後即刻可以 call 個 car center 即刻即係取消咧。其實有好多情況係唔 得嘅， 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即係方方面面係好多即係陷阱，而基本上係好精心部署咧，係好多人中招，所以好多朋友。 友甚至有啲街坊問我：喂，有冇咁蠢即係會中啊？我話咧，即係我第一次即係睇埋我第一下嘅感覺咧，或者我收最初嗰啲 case 我都會覺得可能係咁。但係當你見到咁精心部署咧，你只要喺某啲位一中招就死，同埋都係大數法則啫嘛。佢呢啲咁樣亂咁 at 人嘅咧。其實冇成本噶嘛，你 at 一萬個，我有我當一3% 有幾人中，1% 人中都已經講緊幾百人，所以呢種手法係非常之離譜。 我聽你咁講，直情係佢哋嗰個係手法咧係精密部署，即係掌握曬啲人嘅心態。 情感嗰啲係 係啊，連個嗰啲人嗰啲即係觸動到啲人嘅位都得係嘛？即係哇，真係好犀利喎！即係其實。同啲人圍標嗰啲不相伯仲，我覺得 佢有啲呢中介好多就係做傳銷出身嘅，我知 道。即係把口好犀利喎呢人。 train 過咯，係咁 drill 咯，即係咁係咁鍛鍊。同埋佢背後即係簡單啲，其實 set 得呢樣，即係 set 得呢個即係舞台出嚟咧，背後一個有位大佬噶嘛。咁嗰個咧就係專係做呢啲。咁嗰啲其實即係其他唔好意思，其他嗰啲只係即係執行嘅啫。咁嗰啲咪即係跟佢個對白咯，個個啲對白一樣嘅啫嘛，所以就基本上咧。 因为我听之前我都是觉得咦真的是不是那么多人那么容易中计呢我又不会觉得那些被中计的人是他们即是智力有问题戆居这样傻我不会觉得这样。我觉得喂即是可能即是我一直都觉得是不是那个 sales 很厉害呢而且不单只是 sales 厉害根本就整个布局是有个局来的是一个千局来的。是吧即是用回即是文初讲这些是老千来的。是纯粹去到想找你笨找你着数是吧好啦嗱知道多啲手法啦嗱整返来时间咪讲下你点样帮佢哋先。 我諗几方面啊短期嗰啲呢真係我諗只能够见一个打一个同埋諗一啲即係方法将呢啲即係做多啲公众教育。咁一嚟可以增加嗰個美容院壓力，會退款啦。另外就係防範多啲人中招。如果譬如就住啱啱嗰間，我自己個數據就有六成 case 就退咗款，但係都未搞得曬住，有好多唔同原因啦。 退足定係退部分啊？ 有唔少係退足。 退足嘅， 亦都有啲可能係退部分咁樣走。咁但係我嗰度有六成嘅 case， 即係40多隻，我哋即係 settle 咗啦 ，so far。咁但係過往嗰啲都 OK 嘅，所以整體我哋由去年我4、5月開始收到第一個 case 到而家，我諗都幾百隻噶啦，係啦。咁總共金額咧就都成涉及嘅金額都2000多萬。咁我而家處理到和解加即係退款就1200到囉加加埋埋。咁就係啦即係過百隻。 都好 成績喎。 好 成 績喎。 咁跟住之後呢所以呢啲係短期一定要逐個打啦好似葉問咁樣打啦。但係你問我即係我覺得冇意思即係你打得呢個 A, 可能聽日就有啲新嘅手法。就算啱啱頭先我講嗰個手法啦我早我由二月情人節嗰期開始打到六月再打跟住就係咁退咗咁多咗嘛。但係你見到佢呀基本上係你有張良計佢有過場睇佢又用一啲新少少嘅方式或者更加狡猾嘅方式嚟出嚟做。咁所以我覺得更加需要呢就係政府要即係多啲承擔就係就住呢個無論規管美容業又好就住嗰個預繳式消費呢係設立一個冷靜期呢都係好需要啦。坦白講我自己嗰啲數據如果有冷靜期講緊係即係7日啦你唔好得一日半日啦。其實已經我起碼估計有一半 case 我會少一半 case 嘅求助量因為佢可以已經喺個正常嘅冷靜期內係去即係處理到啦。當然呢個前提係佢要真係清晰知道佢嘅冷靜期嗰個即權利咁先得啦。如果你專登唔同佢講咁我覺得呢個就冇意思啦。因为事实上很多这些情况都是那两三天内已经是会即刻出现问题或者要求助但是他就美容院就说例如你过了我那一日冷静期啊又或者是我们没得退款那这些原因呢就拒绝了那个即消费者。 我想请教你可能现在法例上面有没有界定什么是美容院这样的 都没有。都 没有总之我需要登记的啫。 都是啊所以就正正是没有規管到这样咯。那现在都开始有少少一些很小型的規管例如就是说要規管一些医疗仪器。那但是都不是一个即是整体是去真的。 普通做啊 ,facial 那些不一定有医疗仪器。 那些就不会咯就例如激光啊那些 high flow 那些机啊即是那些那些就有机会即是处理到。那但是整体来讲呢其实业界有不少呢都是对这些手法是很看不过眼的即是跟我说。但是可能有不同原因不敢很高调即是出声啦不想得罪即是同行之如此类。但是我觉得有基本上个业界其实已经是去到失衡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即是刚才你说如果连卖地铁广告那些都有收到 case 的 咁我真係好大镬喎，即係摆到名场。 嗰啲就醒啲嘅，嗰啲就次次都係我嗰啲就劏得仲劲、有一间我唔开名，係上市公司，七位数我都收到几次呢啲 case。 七位数、啊、 但佢又次次好醒嘅，就係、呢到我臨出 PC 嘅时候 就畀錢。 就俾钱，佢知道我条线，因为我处理 case 唔会一夜夜都即系即刻出嚟喐啊，我都会做嗰、那个即系 due diligence， 即系会睇下个 case， 睇下情况，同埋我一定会出封信咧，就俾嗰间美容院就话，嗱、哎，我哋收到个咁嘅投诉，我未必讲得好详细，因为亦都我唔会信晒一倍， 其实心知啦， 咁睇下个情况啦。咁但系我当我会去判断，或者我就住各方嗰、那个知道系几、问题几严重咧，开始做，或者见到个美容院就系咁恰嗰个客咧，好多嘅，咁到见到一个位置，佢根本上系冇可能倾到成咧，咁、我就会发出最后通牒，咁嚟做。咁、我头先话嗰间就好成咧，佢就系次次都一睇最后通牒咧，就即刻好快咧，咁样即系处理 到。即系 所以我有两三次同事话：，喂，呢单可以上头条啊！成我话算啦，一定冇可能啊，因为咧，我个原则就一定系事主或者个求助嗰个利益系最优先啊嘛。我有嗱，坦白上镜都系利益嚟嘅，但我唔会将呢一样嘢即系摆喺呢个即系以上。呢、一个只系能够即系只会喺真系冇其他嘅手法系去即系帮佢争取个退款下先出呢一样。 其实同我哋做法系一样啦，我哋想扬件事出嚟。讲真的，我哋啲个案。即系你估大家都啲苦主想上头条嘅咩？ 好 大心理压力嘅。 系啊，大家都系想将嗰件事话俾大家听，然之后就惩戒嗰啲不法嘅分子。即系我觉得大家即系嗱，呢个节目都几多人睇嘅，海文，你会接多啲 case， 因为 嚟揾我啦，我又都好有经验，我都有信心。 海文系咯，因为我试过一次咧，我记得我旧年系嘛，去有海文嗰度。啊！我坐一阵同佢有啲嘢，有即系帮佢手一齐见下啲法团啲人啦。跟住佢中途喺佢办事处度，佢都听电话。跟住佢听完电话同我讲：啊，元辉呢个啊，我个 case 又肯退翻啲钱啊！咁即系我一路都见到阿海文呢方面嗰个努力咧，即系我相当之佩服嘅，因为即系等于我哋做即系我自己唔识工程嘅，唔识维修嘅。但我跟得多啲法团，我而家好似乜嘢？你讲乜嘢我都好似识咁样，好似识咁啊！咁啊，头先我听海文讲，其实佢讲好多嗰啲美容， 我唔做美容嘅本身，我唯一做一次，我老婆结婚之前带我去做第一嗰次，但系又真系好机缘巧合咯，即系第一次咁样，即系收到。 即系我都知道你本身系唔识噶啦，因为海文本身真系佢奇奇理理嘅个人，但系佢就唔会系嗰啲油头粉面啊，好知整，佢唔系嗰啲人嚟嘅。OK， 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冇办法啦，响我哋响即系唔同岗位上面，即系我啊识多啲即系大厦管理啊，维修嘅嘢啊，你就另一类嘅维修啦，即系都系批档啦吓。咁即系我觉得就即系呢个就即系几分离嘅一个行业。咁但系而家佢哋啲苦主响嗰啲过程里边佢哋自己意识到啲乜嘢噶？佢哋自己即系嗱，我以前谂到嗰啲美容嗰啲咧，即系我女朋友有阵时都试过嘅，我都见过下个，我有阵时都怀疑佢俾人呃嘅，点解咧？佢打针去 book 嗰啲做 facial 啊，成日 book 唔到。 呢就另一种手法， 即系嗰种好 typical 啦，我觉得系咪？咁但系即系我问落，原来我女朋友嗰啲系因为佢一直 book 咗，佢要改时间就改唔到啫，即系佢嗰间都系忠实嘅咁样，咁我 OK 啦咁。咁但系。即係呢類型仲有冇啊？仲有存在噶嘛？ 有啊，有啲之前有間、就係我頭先話顧得入嗰間，佢有幾間分店嘅。但係嗰只顧得入就係因為佢嗰、那個嗰兩個職員啊，就用威嚇式嗰個營銷就揀甩咗100,000元啦。咁但係咧嗰間嘢我就收到另外好多投訴，嗰啲唔係即係顧得入啊、但係就正正係你講嗰種係 book 唔到，長期就話銅鑼灣個分店就係要裝修啊成啊，咁基本上你約技術約都約唔到，而個實際操作係點樣呢？就基本上知道你嗰班友係冇可能再 sell 新生意啊嘛，好揼啊嘛，見到啲人冇得搞，佢梗係將啲時間啊就去揾一啲水魚、專係揼。特不勁嘅性，咁仲有個唔健康嘅位係咩呢？因為而家開始個行業多咗好多嗰啲叫做收購合併，但係嗰啲收購係可能咧本身做好嗰啲店咧就唔做啦，咁咧但係佢 有啲客嘅 database 嘛，咁就有啲人咧就同佢買呢啲 database 翻嚟，咁喺佢個角度，咁啊有人幫我就係即係接啦，咁佢自己又可以攞得筆錢就即刻走啦，咁亦都少咗嗰個法律風險，因為就唔會話因為商品說明條例而家有一條嘅，就係話不適當咁樣即係接受付款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問題，即係咩意思呢？如果你擺到明知道你譬如下個月執，你都仲同人哋 sell 三個月嘅plan 咧，咁你就有問題啦，咁有一條，咁一定係被失實呢個。 適當的接受付款 是有權追討翻嘅，係嘛？嗱，第一陣先你講咗啦，即係如果佢明知自己間鋪根本上都唔會落都結業嘅啦，佢都仍然收你錢，話俾你聽，我未來譬如有半年期或者一年期嘅嘢都同你服務，係嘛？咁佢就已經係中咗呢條啦，係咪？我想問另一類，我係有印象聽到有啲個案就話佢俾咗嗰筆錢。是他一世都做不晒的。 是这种就过期。 你有没有这些个案的？ 我过期之前都收过，是但是就这只是要看个合约条款难以追。但是也都是因为这样，所以之前就加上刚才我说某一间上市公司我是特别就是关注啦。 是 跟住就嗰陣時就睇佢嗰個財務報表，跟住一望咧就計佢嗰個到期比率啦，就係好好誇張。咁你話嗰個一世都做唔完咧，就係例如係去買兩年內就要你做100次咁樣，即係一個禮拜做一次。但係有某啲非熟其實要兩三個禮拜先做一次，你唔可以做得太密嘅，係啦。咁所以基本上係履行唔到，咁就係好戇居。咁呢一隻咧，呢一種都會犯嘅， 係都會犯嘅。 但係咧而家就好醒嘅，好多就係寫到係虛啲啊成咧，咁就係避咗。咁所以就係。比較難中，但是我想講業界整體的生態，之前在一些上市報告看到很多間尤其是大型的公司，他們的到期比率是講緊係三成或者以上的，即你買100蚊嘢，有三成你預咗係即係到期，所以千祈就不要諗住咧係好平或者套票一次過買很多，你總會咧一係有衝動消費啦，二一係就用不曬，就好容易咧就係會到期就俾人即係充公咗當收入，即係呢個情況都嚴重咯。 係咁嗱，所以嗱海文就即係好多功能啊，即係佢嗱，佢有大管理，佢又有啦，頭先大家聽過啦。嗱，咁美容呢度即係你係我唯一識嗰個美容，即係做呢啲嘢，好似冇乜人做。 跟下，冇係 嘛？冇乜人做，即係好多人以為係難做，但係真係難做嘅。不過我發覺你係揾到個門路嘅。咁啊，即係 機緣巧合啦。 即係我都希望海文就呢方面繼續努力幫多啲人啦，因為即係原來男又有，女又有。即係有啲客又會受委屈，又會俾人哋呃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真係要啊海文多啲出嚟啦。咁啊，今日好多謝海文嚟到我哋解圍呢個節目啦。咁咪都即係首次我哋解圍裏面咧，就傾一啲都係一啲不良嘅行為，我哋點樣幫人解圍？咁今次又講咗啲美容，咁啊。即系海文100%系我解围嘅盟友啦，因为今日呢个系搞人民友谊啊，你 系 第二位啊，我呢啲 first 又揾咗阿杨雪阳第一集啫。OK， 咁啊嚟紧我仲有几辑系有另其他唔同各自唔同有功各有各功能嘅解围盟友上嚟嘅，咁啊下集大家留意一下我哋有边个嘉宾啊，好嘛？下集见啦，拜拜。 拜拜。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